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金星拖拉机厂，他查看工厂各处对厂里的工人群众在实现新型80马力拖拉机系列生产方面取得成就表示了赞赏。他在现场主持协议会，强调要实现工厂的现代化，并采取了有关生产的对策。他还到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，强调要无条件地执行电力生产计划。之前朴凤柱总理先后考察平壤金正书烧色厂和平壤制包厂，并安排了增加人民消费品生产的工作。